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暗格里的秘密》，作者耳东兔子，我是丁宪，欢迎订阅哦。第87集，我不喜欢你。此时的周思月也喝了不少，脸还是白的，耳朵却是红的。他正懒洋洋地靠在椅子上看着丁宪，他眼神勾人，特别是喝醉酒的时候，整个人都有一种诱惑力。孔沙迪又去厕所吐，丁宪跟个小保姆似的拿着纸巾追出去，跟在他屁股后面拖着他的肩，无奈地叹了口气： 哎，你别喝了行吗，沙迪，我们走吧。 孔沙迪醉醺醺的看了他好半晌才认出来，眯着眼笑嘻嘻地说： 怎么能走呢？不走不走不走，家里就我一个人，回去冷，我不回去。 好好好，不回去不回去。 孔沙迪满意的进去吐了，等他吐完出来，人也清醒了点。他站到走廊外头抽烟的时候，忽然看到墙角一对纠缠的人影，姑娘在挣扎，狠狠拍着那人的胸膛。正当孔沙迪思考着要不要过去帮忙的时候， 周思月 愤怒的一声从丁宪口中传出，周思月直接抓着丁宪的手，将他一把抵到墙上，俯身稳住。丁宪垂着他的胸口，周思月不耐地蹙眉，直接握住他的手，反扣到墙上，加深了这个吻。孔沙迪瞧得津津有味，看不出来周思月这么禁欲的人，居然也玩强吻这一套。他无声地做了个哇哦的口型，转身慢悠悠地走了。 冷静了吗？ 黑暗中，周思月低声问他。他很冷静，他特别冷静地把这段关系重新考虑了一下。一直以来都是他追着他跑，以他为目标。正如孔沙迪说的，他被周思月吃得死死的。可他其实是一个很不服输的人，他尝试着把自己从这段关系中抽离，却发现不行。他对周思月的依赖度太高了，这么下去只会越来越失去自我。孔沙迪说，完美的爱情应该是两个人势均力敌，而不是一方始终追着另一方跑。他也特别冷静地把下午周思月说的那段话考虑了一遍。话虽难听，但周思月说的是事实。 周思月，你要不让我再冷静一段时间？ 多久？ 一个月吧。 等不了。 半个月吧。 三天。 啊？ 回去冷静三天，想想要不要学计算机。 我不是说这个。 那你说什么？ 我是说我们之间的关系，让我回去冷静地想想看。 我们之间的关系，你还需要考虑什么？ 要不要继续下去？ 周思月差点喷出一口老血。 是什么让你产生了这种怀疑？ 我觉得你不喜欢我。 我不喜欢你？ 对，我觉得你在感情这件事上可能有误解。或许是你没怎么见过女生，咱俩第一次坐同桌，关系亲密了点，你就错把友情当爱情了。 周思月靠着墙耐心地听丁宪说完，忍不住哼笑一声。 哼，那你呢？你见过很多男生，你就能肯定你对我的感情是爱情而不是友情？ 好像有点不确定。 再说一遍。 周思月眉毛都要飞起来了。丁宪不逗他了，微微仰头看着男人。 我说认真的，你知道什么是爱情吗，周思月？ 周思月双手环胸，自上而下地看着他。窗外的月色淡淡的，树叶簌簌作响。 大概知道了。 那你说说看。 周思月换了个姿势， 双手抄进兜里，随意地瞥了他一眼，漫不经心地说， 大概就是明明长得一般般，却越看越好看，明明不是那么讨人喜欢，却偏偏觉得全世界他最可爱，明明知道他在撒谎，也不忍拆穿他蹩脚的谎言，明明他睡觉爱流哈喇子，却还是想亲下去，大概是这样。 周思月看着丁宪的时候，眼底都是笑，眼尾上钩。谁说理工男不会谈恋爱的？ 明明是谁啊？ 哼！ 周思月看着他笑，双手还在兜里，低头往别处瞥了眼。 好问题。 丁宪伸手去勾他的脖子。 最后一个问题，你喜欢过杨纯子吗？ 没有。 真的？你对他有没有刚刚说的那四种感觉？ 没有。 气场太相近的两个人总是相互排斥的，在数学上似乎有东西可以讨论，但是他对杨纯子怎么都产生不了对丁宪的那种感觉。他对丁宪有占有欲，就像刚才在饭桌上，徐望山问孔沙迪要不要把丁宪跟他凑对的时候，他心里就十分不爽。丁宪主动踮脚去亲他，他反被动为主动，俯下身深吻他。亲了这么多次，丁宪还是没学会换气，没一会儿就趴在他身上气喘吁吁。周思月揉着他的头， 说爆。 你又嘲笑我。 嗯，你真棒。 第二天，丁宪收到孔沙迪的短信， 我发誓我再也不喜欢宋子琪了， 第188次， 但这次是真的。 再开学，周思月寒假时参加的比赛似乎让他长了些人气，受关注的程度比之前高了好多，连楼凤都说， 你周师兄不得了了，我看着过徐莎莎他们还说不说周师兄是猥琐男。 后来丁宪问过周思月对此事的看法，他大概是从小受惯了各种目光，没什么特殊感觉，对于别人的看法他一向不太在乎，内心强大的人大多如此。四月底的时候，苏柏从来了一趟北京，刚好赶上了这边校庆，在楼下等丁宪的时候被楼凤看见了，楼凤告诉他， 苏总，丁宪跟他男朋友去吃饭去了。 四月的风依旧清冷，两人吃完晚饭回来，路过门口的超市，周四月进去买了包烟，丁宪站在冰柜门口看了半晌，周四月拿了烟过来站在他背后，声音从他头顶传来， 看什么呢？ 丁宪手在柜门上轻轻扣了扣， 想吃冰棍儿， 冻不死你， 那你买一盒我就吃一口。 边说还边用拇指掐着食指做了个一丢丢的手势，以表决心。 剩下的呢？ 你吃。 我不吃。 哎呀，你不要这么绝情嘛。 丁宪抱着周思月的胳膊， 不得了，都会撒娇了。 周思月笑了下，打开冰柜， 吃什么？ 东北大碗。 嗯。 周思月抽了一支给他，转身去柜台掏钱包结账，他收回了零钱，将钱包揣回兜里，勾着丁宪的肩往外走，两人一路吹着风走回寝室。冰棍咬了一半，丁宪举到他面前， 吃吗？ 周思月看着那半根冰棍摇摇头， 不跟你抢了，你吃吧。 你是不是嫌弃我？ 他无奈地笑笑，弯腰低头在他咬过的地方咬了一口，然后目光看向丁宪，用眼神示意 开心了。 丁宪仰头看着他乐，就着他咬过的地方再次咬下去。周思月笑着直起身，随意瞥了眼，他的目光被树下一道人影吸引住，视线慢慢停住，微微眯眼，嘴角的笑容收敛了。苏柏从穿着一身崭新笔挺的西装站在远处， 已经半小时有余。他忽然想到自己刚出来打拼时，蹲在地上叼着根烟，也是这样一个角度，看着对面街口的情侣，你一口我一口地争吃着手里的冰棍。女孩不让吃，男孩就低头去亲她。两人目光对视。周思月忽然低头对丁宪说了句什么，小姑娘也没往这边看，乖乖地在男孩脸上亲了下，转身进去了。周思月插着兜朝这边走过来，她个子比苏百从还要高些，整个人杵在她面前，说是男人似乎还尚早，可偏偏又比同龄人多出那么一点男人味儿，表情乖戾，气场强大。苏百从噙着温和的笑，精心裁制的西装平整，袖子往外翻了一件，搭在胳膊肘，双手也抄在兜里，像个老朋友似的开口： 吃过饭了？ 嗯， 我约了叶教授吃饭，在一起随便吃点。 周思月看着他，半晌没应声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多多转发评论哦，下一集再见。